惩罚我要站着上课的。今天有新的奖金大拿到吗？然后我们礼拜五，今天应该是没有办法把它全部上完。对，然后礼拜五，反正就是礼拜五可能还会再有一份洗礼的。对，就是要赶快撤。好，那上礼拜呢，刚好是讲到了那个讲完的那个健全症犯了，虽然比预期的进度稍微慢了一点。然后有一个地方请大家补充的是，请大家翻到讲义的第七回讲义的第13页。这个部分是讲那个健全症犯的着手那个部分的问题啊，对啊，那就是这个部分，我后来去查了一下最近的判决，我们实务对这个问题好像有表态，但是只是一个判决啦，对啊，所以那个符号也不是太重要。那我们的实务目前是以才第一说，就是以被利用人的实际行为的时候为着手这个判断的时间点。最近有判决是明白表示这样的意见，所以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但是这个符号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下礼拜就把它查出来给你们讲。对，因为我记得之前有看过，然后下礼拜忘了跟大家讲。所以实务的健全症犯着手是以被利用人的着手的时间点为准。不过我后来想一想，其实不管你是采取第一说以被利用人行为施行的时间点为着手，还是说回归整体的那个畏罪犯的着手理论。那不管怎么样啊，因为畏罪健全症犯它一个现象就是说利用人是利用被利用人去犯罪，对，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况底下，第一说跟第三说的这样的差别其实不大，在大部分情况底下。那第二说当然是比较有差，因为第二说是说当你开始支配被利用人的时候就已经着手，所以它时间点会比较往前。那一跟三呢，其实都是还要以跟法医的接近的危险程度为判断标准，所以一跟三的判断结论上面比较起来啦，比较不会相差太远。好，这是上礼拜忘了跟大家讲的部分，今天就犯了着手的部分。那这礼拜我们就从共同正犯开始讲，那把这个共同正犯的部分讲完之后呢，接下去就可以讲到教唆跟帮助犯的部分。那我今天预计进度就是把看能不能把教唆犯跟帮助犯讲完，对，然后下礼拜就从共犯与身份，然后再接到不作为犯的，下礼拜礼拜五就从共犯与身份开始，然后再接到不作为犯的过失犯。这样的话，我们下礼拜就可以进入到竞合。那因为竞合这部分会花比较多一点时间，对，所以竞合可能要两堂课，对，然后下礼拜就可以上剩下的总则一些比较利益扣回代级，就是所谓的刑法的效力的问题，还有法律应用的问题，对，然后就可以进入到刑法分则。对，顺便接了那个刑法的解释，因为就刑法分则的学习来看的话，刑法的解释是还蛮重要的。好，那以上是稍微的一个课程上的规划，如果我有 delay 到进度的话呢，就麻烦大家就是鞭策我一下，这样子应该是不会啊。好，那共同正犯的部分呢，大家手边有法条的话，请把法条打开看，那28条，那这个条文呢，其实在2005年修法的时候呢，只有修了一个字。但是就是因为修这个字，所以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的条文是说呢，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之行为者，皆为正犯啊。那现在修成是变成说，现在条文是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之行为者，皆为正犯，所以差了一个是实施，一个是实行。那我自己觉得这声音非常无聊啊，对啊，你去查中文的字，还是连实施跟实行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啊，反正就去做就对了嘛，对不对？中文字一般人也不会这么无聊去分说实施跟实行是什么意思，反正一般人的中文程度大家就觉得说这两个是同样的意思嘛，你现在的字不是都是一样嘛，就是去实施，就去做某件事情的意思啊，对啊。那可是呢，在就是因为某一个实务见解的关系，所以在刑法上面实施跟实行呢就被区分开来了。那这实务见解在第14页下面。这个是司法院很早期的2404号解释，那这个解释呢，就是促成这次修法把这个字改掉的原因。那大家稍微看一下，他说呢，刑法28条所说的那个实施啊，它指的是犯罪事实结果直接由他所发生的，那别乎教唆跟帮助犯，别乎教唆跟帮助犯，意味着手实行前犯。犯阴谋预备等罪，如果有共同实施的情形的话，也应该要依照阴谋跟预备犯这些犯罪来处罚。看起来实施这个意思，在从这一段到这边为止，看起来是在区分正犯跟共犯。为什么？因为他说实施 就是判决结果直接由他所发生的看起来是实施构成要件的意思，那别乎教唆跟帮助，因为教唆跟帮助他没有实施构成要件嘛，这上面讲过了，所以看起来前段部分到这边为止，看起来那个实施这个字，如果是实施的话，那你就不会认定是教唆犯跟帮助犯 ，OK？ 所以它的功能是在区分教唆、正犯跟共犯。那后段他说实行是什么意思？他说实行呢，在现行法不知道什么法，专指犯罪行为的阶段而言。所以实行这个东西，它是我们在之前学的那个犯罪行为阶段，还记得吗？阴谋啊、预备啊、行为决议产生啊，然后犯罪决议产生，然后呢要阴谋、要预备、要着手实行。他说这个实行呢，是在传统上面指的是犯罪的某一个行为的阶段而言，所以他跟阴谋、预备、着手各阶段都不一样。意思是说什么？你在阴谋、预备、着手之后，才会有所谓的实行的问题，才会实行问题。那可是这样的见解呢，看起来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印象是说，哦，所以实行跟阴谋、预备、着手的不一样，那他是在着手之后了。可是目前学术上的见解都认为说，着手就是着手实行的意思啦，所以那是同一个时间点。所以实施指的是用来区分正犯跟共犯。他如果是正犯的话，那他是实施构成要件；那教唆帮助没有实施构成要件，这边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但是实行的功能跟实施不一样，实行的功能主要是在界定那个犯罪行为的时间的阶段。如果是实行的话，它专门指的是那个着手的那个时间点而言。依照现在同说的看法，是指的是着手的那个时间点而已。所以，如果执行者是着手的话，那实行犯罪的时间点当然也限于是在着手的那个时间点，然后不包括所谓的阴谋跟预备这两个行为阶段的情况。那实施我们才知道，包括阴谋跟预备是有可能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那如果这个法律、这个刑法里面有处罚阴谋犯跟预备犯的话，那谁是阴谋犯跟预备犯的正犯？那当然就是依照看谁去实施这个阴谋跟预备的构成要件，对。所以阴谋跟预备如果有处罚的话，那他的行为人又着手实施这样阴谋跟预备犯的构成要件，他就是阴谋跟预备犯的正犯，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行的话，实行他专门指的是那个着手的那个时间点，所以他是在阴谋跟预备行为之后才会发生的问题。那先法为什么要把实施改成实行呢？因为他说依照这个司法院的这个解释啊，他说如果说把他改成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人才叫做，这里是皆为正犯，意思是共同正犯的意思。如果是把修成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把所谓的阴谋共同正犯跟预备共同正犯把它给排除掉。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如果是二人两个人以上要共同去实行犯罪，那实行犯罪我刚才讲过，那实行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它专门只是着手的意思。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便是说两个人都要共同着手去实行犯罪，所以阴谋跟预备犯这个是在着手之前的阶段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是在做两个人以上共同去在阴谋跟预备阶段还没有到达着手的程度去实行犯罪的话，这个部分是不会成立共同正犯的，是不会可能成立共同正犯，因为共同正犯的要件就是二人以上要共同实行犯罪，那个实行者是二人以上着手的意思。但如果你只是阴谋跟预备的话，还是不会被论为是共同正犯。这个是法条上面它修正把实施改成实行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在这里。依照立法有里面的看法，它是要排除所谓的阴谋共同正犯跟所谓的预备共同正犯这两种情况，所以把它修掉了。因为刚好它可以借我们这个司法院的2404号这个解释，来突破这个困境。因为他觉得立法者觉得说阴谋犯跟共同阴谋跟预备犯这两种东西，他们如果成立共同正犯的话会过度扩张处罚，所以他觉得说应该把这两种情况给排除掉，应该把它排除掉，尤其是阴谋共同正犯的情形。那他排除掉就用这种方法，好，那我就把那个共同正犯的要件之一把它限定在说你要着手实行构成要件，那如果是在着手实行之前呢，就不会成立共同正犯。这是立法者修法当初修法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在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可是这样的修法其实引来部分学者批评的，例如说黄金老师跟徐老师都说，为什么会有处罚阴谋共同正犯跟预备共同正犯这两种类型的情况？什么叫阴谋共同正犯？两个人都在阴谋阶段，没有任何一个人超突破了阴谋阶段，继续往预备跟着手的阶段前进，两个人都是在阴谋阶段就被抓到了。阴谋共同犯罪，所以他们两个叫做阴谋共同正犯。预备共同正犯也是同样的道理，两个人都还没有到达着手的程度，或是数人都还没有，其中一个人都没有到达，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到达着手的程度，但是他们都同时限于在预备阶段的话，那他们有共同的犯意联络，那他们就叫预备共同正犯。所以 两位老师的批评在于说，为什么这次的修法把它改成实行？第一个，实行跟实施真的有这样的重要意义的区别吗？不知道，那是怀疑的态度。第二个，为什么会有阴谋共同侦办跟预备共同侦办这两种情况出现？那还不是因为你在刑法分则里面去规定了预备犯跟阴谋犯。如果你把刑法分则里面的阴谋犯跟预备犯把它全部删除掉的话，那这些人，这些共同参与犯罪的人，他们都还是在阴谋阶段跟预备阶段的人，会被用阴谋共同侦办跟预备共同侦办处罚吗？就不会啊，对。因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说阴谋犯、预备犯、阴谋犯跟预备犯要处罚的话，当然也不会有所谓的阴谋跟预备共同侦办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最根本的方法应该是要把刑法分则里面的阴谋犯跟预备犯给删掉，而不是在那个法律的共同侦办的那个成立要件的文字上面去做这样的手脚。对，这个是学术上面对这个立法的一个修法的一个批评啊。对，不过现在修都修了，所以你应该知道说，当初立法者为什么要把那个字改掉？那个是因为他想要阻绝掉阴谋跟预备共同侦办的处罚，然后就把改成共同侦办一定要是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着手实行犯罪。如果是二人以上还没有到达着手实行的程度的话，不会成立共同侦办。这样的想要就可以把阴谋跟预备共同侦办把它给排除掉。这个是修法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但大家要知道说，在写实例题的时候，如果你看到那个题目是，虽然有一群人共同侦办都有犯一点多，他们也计划好要去做某些行为分担的事情，但是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到达着手的阶段，那大家都在着手之前，那就要考虑到说，哦，那这样子的话，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在预备跟阴谋阶段，这样的可以用阴谋跟预备共同侦办来处罚他吗？例如说全部他们是一起想要去加一比零四个人要去杀五，四个人一起去杀五，但是加一比零四个人非常的没用，全部都还在预备阶段，拿刀子要到他家去砍人的时候就被警察抓到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因为现在的杀人罪有处罚预备犯，有处罚预备犯，那他们四个人可不可以成立杀人罪的预备共同侦办呢？这个当然就会涉及到说，你对于28条那个共同侦办的成立要件怎么理解？如果你认为说，依照现在的修法理由，一定要是大家都着手，有至少有一个人着手实行的程度，到达着手实行的程度，其他人才可以一起被拉进去变成共同侦办。否则，如果大家都没有到达着手程度，只有仅止于预备跟阴谋阶段的话，那大家还是不能够成立预备杀人罪的共同侦办。这个是新法下大家稍微注意到的问题，那相关引申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后面再来看。我们来现在讲它的共同侦办的要件。那一样在构成要件的部分，你还是区分所谓客观跟主观构成要件来做叙述。在客观构成要件的部分很重要一点，因为大家学过犯罪支配理论的，大家就知道说哦，那一定要是有所谓的功能性的犯罪支配，也就是说，你要必须要分担非常重要的贡献的行为，有这样的分担的行为，重要的分担行为才可以论共同侦办。如果说他做的只是一个对整体的犯罪事件过程当中毫无轻重的一个贡献，或者只是说微不足道的一个贡献的话，那这个部分只能够降级为所谓的帮助犯，而不能够成立所谓的28条的共同侦办。所以第一个在客观构成要件的部分，你要审查的是，他到底有没有一个分担一个重要的行为？有没有分担一个重要的行为？那这个重要的行为在叙述上面，你可以把所谓的功能性的犯罪支配这样用语把它加进来。那要怎么样判断说到底他所分担的到底是不是重要的行为呢？这个没有办法有一个一概标准，你只能够用具体概念当中去审查去判断。如果没有这个参与者的这一份行为分担的话，是不是就会导致整个犯罪流程当中，整个犯罪流程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或者是最后的结果就不会发生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表示说他的这个贡献在整体的犯罪流程当中是属于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地位，那我们就可以说他有所谓的功能性的犯罪支配。所以像是以前实务上面有一些所谓的把风行为，以前是非常争议的，但是呢，目前如果是看犯罪的话，基本上把风行为其实就是让其他的非法风以外的那个共同侦办可以更肆无忌惮去进行他的法律侵害行为，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担行为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说你去抢一群人去抢，打算去抢银行，那这个甲呢，他所分担到的行为是说，在他们抢完，其他人抢完银行之后，他就开车到银行门口来接他们，然后就把他开车开走了。虽然在他们实行强盗行为的时候，这个人都还没有提供任何的犯罪贡献，没有错。但是呢，因为他的贡献是在于什么？他贡献是说，强盗行为他们完成了之后，赶快把他拖移，把那些行为人带离犯罪现场，这样的话就可以确保刚才所实施的强盗行为不会被发现。 因为在那个情况底下，其实他们的那个财务关系不是非常的稳固，所以这时候你把他载走了，让人家抓追不到，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认为是一个重要分担的行为，所以还是有功能性的分的支配。像有一些例子，以前就是上面曾经有争议的，但是现在基本上是比较没有争议的问题。对，所以你要审查是说客观上面，在客观构成条件的部分，某一个特定的参与者，这是要个别认定的。某个特别参与个别参与者到底有没有分担所谓的重要的贡献这样的行为，就是有然后有功能性的分的支配，这样才有可能会成立共同正犯的客观要件。下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比较少在书上出现，但是其实它也是有考过，只是大家不会有去意识到这么复杂的问题，大家就把它写过去了。这个分担重要的行为到底是要在哪一个行为阶段去分担它，才可以符合功能性犯罪支配的要求？这一点在学术上面其实是有争议的，只是说目前因为我的实务见解其实认为说，先记实务见解，实务见解认为说，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阶段，预备阶段也好，执行着手执行阶段也好，不管你是在预备阶段还是着手执行阶段，只要你的贡献是对于整体犯罪也是很重要的话，那基本上都可以说是有所谓的功能性的犯罪支配，或者你就是满足实务见解所说的客观上面要实行行为的分担这样的要件。对，不管是在预备阶段也好，还是着手阶段也好，只要你有做出来一个分担的行为，那这个分担行为对整体犯罪也是很重要的话，那这学术上意思就是说，所谓的功能性犯罪支配，这样就可以符合功能性犯罪支配的要求。可是呢，另外一派的学说，比较少数说、极少数说的主张认为说，犯罪支配根本就不是这样理解的。什么叫做犯罪支配？犯罪支配就是说，他对于整个犯罪的贡献是非常具有支配力的。OK。可是那些在预备阶段去提供他的贡献的人，基本上对于最后的犯罪，其实根本上面就是不可能会有所谓的犯罪支配。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认为呢？因为，例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某甲呢，他是一个银行的之前的职员，那他是管保险，那个叫什么、啊？保险柜，那个叫什么东西啊？保险金库那个叫什么东西？好，反正就是管金库的。对，那金库里面有很多钱啊，当然就是强盗行为的对象。啊，结果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已经离职了，可是那个密码他是知道是多少的，然后他某一天他就告诉另外一个人说：“哎，我跟你讲，那个银行的保险柜密码是什么？如果你要去强盗的话，你可以就透过这个密码就把那个保险柜打开，里面有多少多少钱就可以去偷。”就那个人也真的听了他的话之后呢，就去试，哎，结果真的没想到说那个密码就真的照他的密码讲的密码就打开了，结果他就顺利的偷到里面钱。在这个例子里面，真正去动手实施强盗行为的那个人，他会成立直接正犯，这是没有问题的。那问题是说，那一个告诉他密码的人，会成立所谓的强盗罪的共同正犯，还是只是强盗罪的帮助犯呢？如果说他依照我们实务见解，他有所谓的为自己犯罪之意思，他事后有分到那个赃款的话，事前同谋，事后分赃，这个一定是共同正犯，这是没有问题的。对。这实务见解都认定非常宽松，而且他虽然只是在他着手强盗行为之前去告诉他那个密码，但是没有关系，反正提供贡献，反正就没有说一定要限于着手之后去提供贡献才是可以满足行为分担的要求。在着手之前的预备阶段，你告诉他密码，请问大家密码是不是对于他最后的强盗行为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是啊，你没有跟他讲密码，他那边试老半天就排列组合也排不出来密码号码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密码本身。对于整个犯罪行为是非常关键的。那他虽然是在他着手之前就告诉他了，但是这样子还是可以成立共同正犯，这实务见解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你要先证明说他们两个之间有所谓的犯意联络或者共同行为权益。那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少数说、极少数说的见解、啊，他是认为说，你虽然告诉他这个密码，那这个密码对于他整个强盗行为的这个过程的成功与否。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如果他没有密码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开启那个保险柜，然后就把人家的财物给抢盗走，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他也不否认。但他否认的是什么？他否认的是说，共同正犯，尤其像这一种的，在预备阶段提供行为的，他在着手阶段没有去参与实施任何的犯罪行为的分担的这一种的人，因为他只是告诉他密码嘛，那剩下你要不要去做是你家的事情，这件事情代表了什么意思？代表说。那个人有可能不会利用你提供的密码去做这样的犯罪行为，对不对？那你的犯罪的贡献在最后对于最后的法律行为结果就不会有所谓的犯罪支配了，或者那个银行根本就已经把这个密码给变了，所以说什么 那个行为人也没有办法使用你这样告诉你这样密码，然后通过这个旧的密码来开启你的保险箱，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只要是当最后的那个犯罪计划有所改变的时候，那先前的犯罪人提供这样密码的行为，对于最后整个犯罪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变成无关紧要的行为了，所以不会有所谓的犯罪支配这样现象出来。而且不要忘记了，人都是自主的，人都是自主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在犯罪的着手实行阶段一起参加犯罪的话，你只是在他很早的预备阶段告诉你一个密码的话，那第一个，那个人要不要用你告诉他密码去开启的保险箱，是那个人在做决定的，你自己本身没有办法支配那个人。对，所以这个部分你不能说那个在预备阶段提供贡献的人有所谓的犯罪支配力。所以这一说认为说所谓的犯罪支配应该是指的是必须要在着手阶段共同参与实施或是实行的人才会具有所谓的犯罪支配。如果你只是在预备阶段去参与实施的人的话，那因为行为人要不要犯罪，最后就是在着手阶段实行的行为，那些人要不要用你的这个贡献去犯罪，或者是如何用你提供的贡献去犯罪，完全要取决于在着手实行阶段参与的那些人。那你这个在预备阶段参与的这个行为人，完全没有办法对最后的这些人有所谓的犯罪支配，所以在这个地方欠缺功能性的犯罪支配，它不会成立共同正犯，顶多成立帮助犯。所以这两说是有很重大的结论上面的差别的。前面那一说呢，比较宽松的认定的，认为说呢，在预备阶段提供的这样的贡献，只要是对整个犯罪很重要的话，就可以有犯罪支配。这一说叫做广义的犯罪支配理论，叫广义的犯罪支配理论。那后面那一说呢，认为说不行，如果你只是在预备阶段提供贡献的话，即便的贡献再怎么重要，你还是不可能有所谓的犯罪支配，因为犯罪支配一直是在着手实行阶段的时候，你要有所重要的参与。所以这一说叫做狭义的犯罪支配理论，叫狭义的犯罪支配理论。那目前有这两说对于那个功能性的犯罪支配有不同的宽严程度，不同的理解。那这个当然会影响到说你对于最后整个案例的解答上面的答案，当然就会有很重大的差别。不过我必须要说明的是，目前的通说跟实务见解都是采取所谓的广义的犯罪支配理论，认为说你只要在预备阶段有所参与，然后你的参与本身对整个犯罪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所谓的共同正犯，那就是所谓的共同正犯。所以最后在考试的结论上面，你还是要采取所谓的广义的犯罪支配理论，只是你要知道说有一说是采取比较严格的认定的，是采取比较严格的认定的。好，那这是分担重要的行为，做一个补充，在你上面没有办法写那么详细，这边再做一个补充。讲完了客观要件之后呢，就可以讲到主观要件。主观要件相形之下就比较简单。所谓的主观要件就是说，共同行为、共同去参与犯罪的这些共同正犯、共同参与者本身，主观上面要有所谓的共同行为决议，要一起去做特定犯罪的意思，要有一起去为特定犯罪行为的意思。那实务上面的用语叫做所谓的犯意联络，用犯意联络这样表示描述去表示，这样描述去表示它。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哦，那这样的共同行为决议或是所谓的犯意联络，要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对吧？然后他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达到这样的共同行为决议跟共同犯意联络呢？首先可以想象的是说，因为他是说的共同正犯，所以一定要是大家都彼此都知道说，哦，你要去犯罪，那我也有想要跟你一起去犯罪的意思。所以第一个民事的犯意联络或是共同行为决议是没有问题的。我跟你说，哎，我明天一起去把乙给杀掉，那你说好好好，我明天跟你一起去。那他这样讲的时候，就表示什么？你有一个民事的犯意联络跟他讲出来，那他也说好，那两个人就杀人杀乙的这个部分，犯意联络就形成了，共同行为决议就形成了，这是民事的。但如果是默示的，可不可以呢？当然也是可以的。就他嘴巴上面没有明白跟人家说我要跟你一起去犯罪，但是呢，当他讲完的时候，他隔天自动现身在那个犯罪现场，那表示什么？你要跟我们一起来犯罪嘛？不然的话，你怎么出现在这里啊？对，如果你不想来的话，就不会出现在这里啊。所以透过这样的身体举动表达，其实他非常诚实，就知道说哦，你也有想跟我一起犯罪的意思，这样叫默示的犯意联络，这样是可以的。那我也可以透过直接跟其他的参与者讲的方式，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也可以透过所谓的辗转的方式，什么叫辗转？甲跟乙说，我们两个明天一起去杀人，好。那乙跟乙再跟丙说，我们两个明天一起去杀人。如果他们三个人讲的是同一个人的话，那甲跟丙虽然中间隔离的乙是辗转的，没有错，但是甲跟乙讲了，那乙就跟丙讲了，那最后呢，乙丙也说好。所以甲跟丙虽然没有明示直接的翻译联络，但是呢，也会透过第三。中间呢去辗转，表达他犯意联络的意思， 所以这样的翻译辗转的翻译也是可以符合共同行为主义的要求。所以不管是明示还是默示，或者是说它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翻译的，都是可以成立符合这里共同正犯的要件，所以是非常非常宽松的一个要件的要求。可是不管怎么样，没有正印是说呢，一定要是数个参与者共同彼此之间有所谓的翻译联络，或者是共同的行为决议。如果只是一个人一厢情愿的跟他人说我们两个明天一起去犯罪的意思，或者是说一个人趁他人不注意的时候在旁边去做了一个分担一个重要的攻击行为，但是另外一个人完全不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把它叫做片面的共同正犯。片面共同正犯意思是说呢，这两个人彼此之间欠缺所谓的共同行为决议，其中一个人虽然有想要跟另外一个人为共同行为决议的意思，但是另外一个人完全不知情。如果另外一个完全不知情的话呢，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说他们两个之间有共同行为决议，然后去成立共同正犯，这样就不行。这样顶多在最后的结论上面有可能成立所谓的单独正犯或是同时犯的这样的情况出现，但他们两个绝对不会是共同正犯，这是大家要记得的。没有片面共同正犯这种东西，共同正犯一定要是大家一起说好，那只是说这个说好的方式，共同行为决议的方式放得很宽，那明示、默示、直接、间接这些东西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是大家都知道说你跟我要一起去犯罪，有这种共同一起去犯罪的意思才可以。那比较特殊的是在于所谓的组织犯罪的情况，组织犯罪的情况通常呢、如果那个组织非常庞大的话，它不会上面的首领不会直接跟下面的小弟有所谓的直接的明示的翻译联络，但是他可以透过组织里面的一种上面首领会发布命令说明天我们要把某个什么堂的堂主把他杀掉。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命令传了下去之后，大家都知道说老大叫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堂主杀掉，那另外一个人传也稍微看到那个公告，他们大家都知道了，虽然他们彼此之间没有所谓的明示的翻译，但是身处在组织的人都知道说他所要做的目标是什么的话，这样就可以成立共同正犯，这样就可以成立共同正犯。这是针对组织的特别情况。那一般的情况，反正就大家说好一起要去犯罪，这样就可以了。对。那下一个问题是接下来我们看有一些争议问题啊，在第十五页的下面，这个共同行为决议到底要在什么时候出现？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可不可以成立所谓的相续的或者承继的共同正犯？承继的共同正犯，就是把继承两个字念了过来叫承继，也有人把它叫承继的共同正犯，意思是什么？我刚才讲过了嘛，在预备阶段的参与，依照现在通俗的看法，只要你的贡献力是非常强大的，你还是有可能成立共同正犯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共同行为决议当然也不限于在着手之后，着手之前的预备阶段有共同行为决议也可以，但着手之后有共同行为决议当然更好。可是如果说你这个犯罪已经既遂了，或者说这个犯罪虽然已经既遂了，但是呢还没有终了，行为还没有终了，或者是犯罪行为已经终了了，这三种情况，可不可以再有跟其他人共同行为决议，然后再成立共同正犯呢？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啊，那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相续共同正犯的问题。看我其实后面比较有一些例子哦，请大家先翻到第十八页好了。我先把这个部分讲完，先跳过来讲，因为会有相关。先看这个银行抢案二部曲，他说。甲乙丙三个人去抢银行，结果呢，那个丁呢看到三个人在里面抢得非常爽，然后就加入一起去抢，然后结果先前的甲乙丙三个人已经把里面的银行的经理把他杀死了。请问大家，后来加入的这个丁，如果他后来加入一起抢的话，要不要对于先前三个人把经理杀死的部分去负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他看到三个人正在把钱装进袋子里面，这时候呢站在门口帮他们把风，在门口帮他们把风，他对于强盗行为的部分要不要负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情况是，如果说他根本就没有进去银行，不过呢，在乙丙逃离那个现场的时候呢，把他们甲乙丙三个人带走了，那他会不会成立杀人跟强盗罪的共同正犯啊？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例子，共同行为决议的产生时点，很显然的，依照这个例子来看的话，甲乙丙三个人本在里面抢得很痛快嘛，对不对？那丁一次后来看到人在里面觉得抢得很开的开心的样子，然后后来才加入的，没有问题的是什么？在其他参与者还没有结束他的犯罪的时候，不管有没有既遂，不管有没有既遂，只要是其他参与者他的犯罪行为还没有终了，犯罪行为还没有终了，其他的参与者还是有加入的空间，还是有加入空间。什么叫加入空间？还是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成立共同正犯。 在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说，如果你有想要跟他们一起犯罪的意思的话，你还是可以加入，然后产生共同行为决议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不管是继续犯也好，状态犯也好，只要他的犯罪行为还没有终了，那也不管他是既遂罪，只要判断标准是犯罪行为还没有终了，那他就可以有所谓的共同行为决议。但是如果说犯罪行为都已经终了了，犯罪行为终了，比如说人都杀死了，你才说我要跟你一起去杀人，然后呢就把那个尸体给剁了，像像什么呢？下面有第三个案子是那个瓜子肉造饭。他说呢 ，A B 呢把 O 杀掉之后呢 ，O 的仇人看到 C 呢看到了非常的爽，然后就把 O 的尸体做成瓜子肉造饭喂狗。这个例子里面，后来加入的那一个 C 有没有可能成立杀人罪的共同正犯？就不可能，为什么？他们都已经杀完了，犯罪行为终了，就不可能再加入什么杀人既遂罪的共同正犯。即使他主观上面非常想要变成杀人罪的共同正犯，但是还是不行，原因是在于说他的犯罪杀人行为已经终了，杀人行为终了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加入变成所谓的相续或者成绩的共同正犯。对，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对，那第二中间第二个例子是什么？这个是很典型的，在继续犯罪会发生的情况。他说呢？A B 决定要把共同仇人 O 把他关起来教训他一下，结果呢，看到 A B 把 O 抓来关在房间里面呢，为了来拜访 C 呢，来他们家喝茶 ，C 就看到说 O 被抓被关在那狗笼里面，他觉得非常开心，然后就顺便一起帮他看守那个被关起来的 O。这个例子里面不要忘记了，私刑拘禁罪302条，它的构成犯罪行为是一种继续犯，是一种继续行为，所以呢，什么时候才可以论他是行为重要啊？他把人家放回去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在行为人把被害人放回去之前，任何人如果发现这个情况，然后一起加入的话，都还是有成立共同正犯的空间，那就变成相续的共同正犯，承继别人的位置。对，这就是相续共同正犯。所以犯罪个人行为的共同行为决议，只要是在犯罪行为终了之前，都有可能成立共同正犯，都有可能在一起加入变成共同正犯。这个是行为决议的时点的问题。对，第二个问题是在第16页。那未满14岁的小孩子，未满十四岁，例如说7岁小孩子，可不可以跟别人一起去当共同正犯呢？这个实务的见解认为是太否定说，他认为说呢，未满没有责任能力之人，他是欠缺所谓的意思要件，所以他不可能会跟其他人有所谓的犯意联络，所以他不算是共同犯罪里面的共同正犯。对，他的另外一个理由，另外一个理由是。刑法要补充进去哦。另外理由是，这第一个理由是说他没有意识能力，所以他不会跟别人没有办法跟别人一起成立共同正犯。另外理由是，刑法分则里面有一些所谓的结伙犯罪，哪个地方有结伙犯罪？结伙几人以上就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在哪里啊？这是很明显是一个加重事由啊，对不对？哪些罪有加重事由？最明显的是窃盗罪嘛，窃盗罪311条，还有什么强制性交罪？加重强制性交罪有什么？2人以上共同犯罪嘛，对不对？那在这些刑法分则里面的这些有规定的这些加重事由、结伙犯罪里面，实务见解说什么？那个2人以上或是什么数人以上的话，还有说这种加重事由的话，没有责任的能力的人不可以算在里面。对，所以他就认为说，在这个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他是没有责任能力的话，那他就不会成立共同正犯，这是实务的两个理由。对，因为他欠缺第一个理由是欠缺意识要件，第二个是把结伙犯罪里面的实务见解拿来这边用。对，只是有两个理由在这边。可是这样的实务见解在学术上面是完全遭到反对的，为什么？你想想看嘛，刑意思要件是什么意思？意思要件是刑法的用语吗？这当然不是刑法的用语啊，意思要件是哪一个法律的用语啊？你觉得比较像哪一个法律的用语？意思能力是哪一个法律的用语？是民法的用语吧？对啊，是这说明是以前那个民法的那个审判法官去写出来的意见，对，认为说。没有责任的人，他就没有所谓的意思要件，所以没有犯意联络。但是，那是如果说他的意思要件指的是民法上面的意思能力的话，但是刑法上面判断的是犯罪，是不法的问题。对，这个跟不需要去取决于民法上面的标准。所以，第一个意思要件这个东西是什么不清楚。对，那为什么呢？没有责任能力的人虽然不会成立犯罪，但是他不会成立犯罪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欠缺一起辨识，因为他的心智不成熟，所以没有办法辨识其行为违法，还有欠缺一起辨识的行为能力，不是吗？那个现在责任把事情这个样子非常拗口嘛，对不对？是因为这个理由，但是他做的是不是一个不法的行为？是啊，对啊。那就共同正犯的成立与否而言，就共同正犯成立与否而言，关键点是在于哪里啊？ 是在于不法啊，跟罪责有关系嘛，罪责是个别人自己算自己的嘛，对不对？个人责任原则自己要算自己的罪责，但是不法可不可以跟别人一起啊？可以啊，你要跟别人一起去做坏事，他们两个会共同正犯，这没有什么不好啊。只是说，那其中一个你是未满40岁啊，好吧，那你就不处罚，你就不会变成共同正犯。但是其他人会影响吗？不会影响啊。对，所以关于上述的实务经验，通说我们只是在否定看法，认为说没有责任能力的人，他只是没有责任能力，但是他还是有完全的不法，他所做的还是一个不法的行为，他还是可以跟其他的共同正犯一起连带，就那个不法的部分一起负责。只是说，因为他没有责任能力，所以不成立犯罪，不成立犯罪而已。这样有什么实意？这两个实务经验差在哪里？差在于说，如果是共同正犯的话，大家我们来讲道德，他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其他人做的，你要不要负责？你也要负责啊！实际上你跟他是一伙的，对不对？这叫什么？一人着手，全部都着手；一人犯罪既遂，全部都犯罪既遂。其他人做的贡献要算在你头上，就好像是你自己亲自去做这个行为一样，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没有责任能力的人做的事情，如果他可以成立共同正犯的话，他所做的那个不法行为部分会不会归责给其他的共同正犯？就会分丢出去给别人，对，那别人就他那个没有责任能力的人做的不法行为，也要一起承担下来，也要一起承担下来。可是如果你照实务经验的话，他不是共同正犯，所以他做的事情就不会怎么样丢给别人，其他共同正犯就不需要负责，就不需要就那个部分一起负责，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的差别，对。所以目前的学术上面是针对这个问题认为说，没有责任的人 ，OK 啊，他的不法行为还是可以归责给其他的共同正犯，一起大家一起负责。只是说，就他本人而言，他因为他没有责任，未满40岁，所以他不会成立共同正犯，但是不影响他的那个贡献力可以跟其他人一起负责的问题。对，这个是肯定说，目前是通说的见解。嗯，好，所以你有看到题目要注意哦，这种考点都是在于什么？题目里面如果有一堆人。然后他跟你说某一个人是13岁、12岁，反正就是未满40岁的话，你就要发现说，哦，那会不会有这里的没有责任的人，可不可以成立共同正犯的这个争议问题，就会在考这个问题。对，所以如果是数人犯罪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人未满14岁，你要这个马上要跳出来这个争议问题的这个概念。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共同正犯成立之后，因为客观要件、主观要件都讲完了嘛，接下来违法性跟罪责跟其他的直接正犯是一样的，就没有什么特殊，我们就不说了。成立共同正犯之后会有什么好处啊？还是会有什么坏处啊？好处是什么？犯罪比较容易达成，为什么？一个人去犯罪，可能要处不好的话都困难，但是大家一起去犯罪，分工合作，你要处理的困难还有风险，大家就比较小一点。对，坏处是什么？其他人做的，因为你们是共同犯罪。只要是在共同行为决议的范围之内，大家所做的事情就大家一起对他来负责。你做的事情就好像是我做的事情一样。你虽然没有心思去做这一部分的犯罪行为，但是因为你们两个对这部分而言，有想要把对方的贡献当作是自己贡献的意思，所以你大家就会全部一起负责。这个是就不法的部分，所谓的不法连带责任。对，共同正犯一个法律效果就是很重要的，这一定要知道，就叫不法连带。这些共同正犯在共同行为决议的范围之内，全部连带负责，就不法部分连带负责。但是在罪责的部分，每个人各自算自己的，各自算自己的。所以如果在不法连带里面呢，有一个是无责任能力之人的话，那他就不会成立犯罪，但是不会影响其他的共同正犯，就他那个部分一定要负责这个部的问题。对，所以要记得也是不法连带，不法的部分是大家一起共同负责，但是罪责的部分。个人算自己的，看他自己有没有责任能力、不法意识或者期待可能性，这都是个别认定的。但是就不法的部分而言，是全部都要共同负责的。如果他是在所谓的共同行为决议的这个框架里面所产生出来的结果，那就大家对一起对那结果共同负责。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会成了下面的一种规则：其中一个共同正犯着手了，其他的共同正犯就算比较白痴、比较慢一点，还在预备阶段。他也会一同被拉到所谓的着手的阶段，一起论共同正犯的未遂。比如说甲乙丙去强盗银行，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丙呢已经开始实施强的事情，强盗行为了，开始去搜刮财物了。但其他两个人呢还在半路上塞车，还没有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等到他已经开始抢银行了，那丙已经开始着手抢银行了嘛，结果抢到一半被抓到。所以未遂 ，OK， 所以未遂，所以丙要成立强盗未遂罪。那你说那个其他的还在预备阶段的，还没有赶到犯罪现场那些人，那两个人要怎么办？他们是共同正犯，有些共同行为决议，让他们计划原本也会分担重要的贡献。例如说，一个原本是要去把风的，一个原本是要在外面等候的，然后把他看全部一起载走的。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其中一个人已经到了着手程度，另外一个人虽然还没有分担自己的贡献，还是可以论以所谓的着手，还是可以论以传道之行为着手，所以三个人要一起负共同正犯的未遂的责任，就是一人着手全部着手，对，一人着手全部着手。当然这在学术上面会有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大家我们再说，不过通过实验我说一个人只要着手，只有共同正犯其中一个人着手，其他大家都全部视为着手。那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如果既遂了，那全部都既遂了，即使其他人还在着手阶段，或者是还在预备阶段，全部都论既遂。那重要的差别是什么？一个人如果既遂，那其他人着手，可不可以抗辩说，然后这时候他去做终止行为，他可不可以抗辩说，我要适用终止犯减轻或免除刑期？不行啊，为什么？因为其他人当中有一个人已经既遂了，既遂表示什么？结果就发生了，结果发生可以主张终止犯吗？就不行。对，那不能主张这种犯，可是他很可怜的，他是有努力防止结果发生的，怎么办？只能考虑，要么就在57条即量刑的部分减轻其刑，要么，然后我们在最后面会说到叫做共同正犯的脱离这个概念呢，可以去救某些自愿脱离犯罪过程当中，而且积极去阻止这个结果发生的人，但是他跟终止犯要件不太一样，即便是在犯罪既遂之后，还是会有共同正犯脱离的问题，成立的可能性。那这个部分我再到最后面说。那今年的那个司法文考试刚好就考这个问题，就是共同正犯脱离啊，对啊，那以前其实有考过，所以瞬间呢，以前都没有人研究的问题，共同正犯脱离这东西以前是没有书上你看不到的，对，现在忽然变得超级热门考点，但是大概是因为可以考都考完了，老师也想不出什么在新的花招，所以只要考那个没有考过的，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勤做考古题，因为考古题尤其是刑法的考古题，它很多东西只要它是在现行法有效的法规的话，它都还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它都可能一直在考出来，因为考点它就是写也不会跑掉，对。好，那共同正犯脱离，然后我们再专题来研究一下。对，我们先讲说，如果是一个人着手了，共同正犯其中一个人着手了，大家都视为着手，一个人既遂了，通通都论犯罪既遂，通通都论犯罪既遂，这就是他很可怕的法律效果。那林玉雄老师叫做行为的交互规则啊，我意思就是这样子啊，反正你做的事情就是我做的事情，我们大家一起对这个部分负责，但是前提是要在共同行为决议的范围里面才会有这个问题，才会有这个问题。好。那讲完了成立要件跟它的法律效果之后呢，来看一下某一些现在学术跟实务上面的争议的共同正犯的类型。共同正犯可以分成很多种啊，看你怎么去区分。从主观面来看的话，你可以分成所谓的故意的共同正犯跟所谓的过失的共同正犯。对，那有没有过失共同正犯，等一下我再说。另外一个，如果说呢，你看从看你有没有去着手实行犯罪，如果有着手实行犯罪的话，那种叫做实行共同正犯。可是如果你完全都没有去做构成要件行为，你只有是谋议行为的话，这种叫做所谓的共谋共同正犯，叫共谋共同正犯。那我们先讲共谋共同正犯，共谋共同正犯这个概念，它的相对概念叫做实行共同正犯，叫实行共同正犯。看不到那个就是实行共同正犯。所以之前我们学到的那些。哦，客观上面有什么行为分担啊？主观上面有共同犯意联络，这些东西都叫做实行共同正犯的要件。严格来讲，它应该是只限于实行共同正犯，也就是说，大家都有去参与构成要件的行为，或者是构成要件以外的行为的人。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有分担行为，它都有行为分担。但是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这种人呢，他只有参与谋议的行为，然后呢，就把别人推到犯罪前线去。他自己从来都没有现身，对，他就只有做了，也完全没有去做其他构成要件以外的行为，也没有去做构成要件以内的行为，他只有参与谋议行为，然后就完全违有其他人全出面去做这样的犯罪行为，最后那些人也真的都做完了，犯罪都已经结束了，对，都既遂了。那这个在参与谋议阶段参与的这个人，可不可以成立共同正犯呢？关键点这边在这里，对，这叫共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一向都强调说，共谋共同正犯跟实行共同正犯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实行共同正犯一定会有行为分担的问题，他一定会行为分担。共谋共同正犯呢，他绝对不会有行为分担，绝对不会有行为分担。他的行为是什么？他的行为就是谋议行为，他的行为就是谋议行为。所以你要用严格证明法则去证明说那个到底有没有存在谋议行为。你要论他共谋共同正犯嘛，那你就要去证明用严格证明法则证明出来说他有谋议行为存在。才可以说他是共谋共同正犯，那就说他是共谋，因为他的行为就只有谋议行为，没有其他的， 没有其他的，所以就是最高法院立场其实很明显的，他心目中的共谋过程当中就是两个人在那边窃窃私语，然后其中一个人没有出面，然后托有其他人去犯罪，那其他人犯罪做完的话，这种情况下依照实质第109号解释也可以成立共谋正犯，这叫共谋共同正犯。如果所谓的共谋正犯的概念只限于谋议行为，没有其他任何的分担，不管他分担是怎么样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贡献都没有，他都没有做，只限于谋议行为，这种才叫共谋共同正犯的话，那学说上面当然就不会承认这种共同正犯。为什么？这谋议行为再怎么清楚好了，再怎么清楚，两个人那么窃私语的话，有可能会有所谓的犯罪支配吗？不可能的，所以欠缺所谓的犯罪功能性的犯罪支配，所以它不符合共同正犯的客观要件的要求，所以共谋共同正犯应该是要完全的否定。这就是在第17页上面讲的那个 A 的那个部分，全然否定共谋共同正犯，因为他认为说共谋共同正犯完全客观上面都没有参与行为分担，所以不可能会有所谓的功能性的犯罪支配。这个是在我全然否定共谋共同正犯的这样的观点。可是呢，学说上面也不乏有肯定共谋共同正犯的见解啦，像是比较日韩人老师，像李茂生老师啊、陈志平老师啊、于振华老师啊，还是什么的，巴拉巴拉巴拉一个老师，他们认为说共谋共同正犯要承认，这当然跟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是从日本法来是有关系的，因为日本是率先承认共，日本15界率先承认共谋共同正犯这样的概念，但是学说界。早期日本学界早期是有反对这样的概念啊，他们认为说这客观上面根本没有行为贡献啊，所以日本现在的实务界也把它共谋共正犯这个概念把它限缩，怎么限缩？限于说那种是在于共谋共正犯也必须要有所谓的重要的行为，只是说你那个重要的行为不需要在实行阶段参与，你在预备阶段或是阴谋阶段有重要的行为也是可以用于共谋共正犯。然后如果是这样限缩的话，目前日本学界的看法就认为说，哦，如果你都这样限缩，那就比较没有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的那个阴谋阶段或者预备阶段的参与，也对后面的犯罪本身也有很重要的贡献力的话，那其实可以符合广义的犯罪支配的要求，对不对？没有错吧？我刚才讲过有广义的犯罪支配这样的概念，对。所以你知道怎么限缩呢？只有在那一种共谋的人在某一阶段有做出，例如说他是提供犯罪计划的，他是去组织犯罪的人。所谓组织犯罪不是那个形容，不是把组织当作形容词，是把组织当作动词。对，组织犯罪的人或是提出犯罪计划的人，像这几种人，他那个犯罪计划或是组织行为，如果对于后面整个犯罪过程当中是属于不可或缺的，那即便他只有在谋议或是预备阶段参与，他也是可以成立所谓共谋共同正犯。这是日本通说目前的看法。那回过头来到我国呢？首先要怀疑的是说，我刚才讲过了，最高法院一直认为说呢，那个共谋共同正犯一定只有谋议行为而已，那他没有行为分担。OK，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唯一能够承认共谋共同正犯的学说，他会怎么去解套？他就会说，你要承认这样的概念是可以的，只是说你那个谋议行为就要像日本通说那样子解释，一定要是什么？要么去提供具体的犯罪计划出来，要么去做组织犯罪的这样的行为出来。那这样的组织跟提供计划的行为，对于整个犯罪过程当中是很有重要性的。那我就可以说，你的共谋行为就会有所谓的犯罪支配，然后可以承，我就承认所谓的共谋共同正犯。但是如果你说的那个谋议行为，只是两个人窃窃私语说要一起去犯罪，然后我有其他一个人去实施，就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他也没有拟定计划，他也没有做什么事情，然后就任何，他是口头上跟你约定。这样的行为在通说的眼中是绝对不可能会成立共谋共同正犯的，所以我要归纳总结一下，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呢，要不要承认，看你对他的图像的想象是什么。如果你觉得说他只是出一张嘴说我要跟你一起去犯罪，然后就推给其中一个部分去实施，如果你的共谋共同正犯长这个样子的话，那学说上面没有人会承认的，没有人会承认。为什么？我说要跟你一起去犯罪啊，我后来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我也没有提供任何的助力行为，我怎么可能会有所谓的犯罪支配？这部分学术上面是不可能会承认的，唯一有可能会承认的共谋共同正犯的图像是什么？就是那一种，两个人在谋议行为阶段有谋议 ，OK。那除了谋议之外，他的谋议行为其实兼具了所谓的具体的犯罪计划的领跑出来了。两个人谋议犯罪计划，他就这个犯罪计划的细部的细节，他也有参与。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可以把犯罪计划的部分拿过来视为是有所谓的犯罪支配行为，然后让他去成立共同正犯。那你说这样的共同正犯要不要承认？那就可以承认，因为他的那计划如果是不可或缺的话。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在学说跟实务上面，其实他们的对话其实是失焦的。所谓失焦就是说，实务界从最高法院从来都没有讲过说什么叫做谋逸行为、啊，那个谋逸行为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程度？是单纯出一张嘴说我要跟你一起犯罪这样就可以了吗？还是说其实最高法院的共同正犯那个谋逸行为也是有时候涉及到所谓的提供分任计划这个部分？那学术上面要么就一面倒批评说，哎，共同正犯没有所谓的行为分担，所以不可能会承认这种概念，它是一个非法律的概念，它是不可能值得承认的概念，这样也太过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先确定说最高法院对共同正犯的想象的图像是什么，你就去批评他说他不符合犯罪指控的要求，我觉得这样也是太过速端。所以目前就这个部分而言，其实学术跟实务上面没有一个共识，没有一个共识。那你说在写考卷的时候怎么办？写考卷的时候很简单啊，109号解释已经说了有没有共同正犯，有啊，那你就当然要承认说有共同正犯啊，只是说。我去看过这么多考古题，目前也没有看过说有那一种真的只是说我要跟你犯罪，然后就没有事没有出现的人，没有这样的题目啦。大部分的题目还是什么，他只是没有在着手阶段去参与犯罪，但是他还是有什么在某一阶段有提供重要的贡献出来。因为我刚才讲过了，给他钥匙啊，关的钥匙啊，或者什么给他保险库的密码啊，像这一种的。如果说针对后面或者拟定计划，如果这样的行为在整个犯罪过程当中，你可以认为说他是所谓不可或缺的贡献的话，那还是可以让他成立共同正犯，这个是就是没有问题的。虽然他只有谋逸行为，但是他谋逸行为本身，你通常谋逸行为本身啊，应该是犯罪计划，应该是有犯罪计划，不会是有所谓的提供贡献。因为如果是提供贡献的话，就会变成所谓实行共同正犯，就变实行共同正犯。所以谋逸行为看起来只有去对付那种组织老大，组织老大还记得吧？组织老大，我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他不是那种组织支配的那种间接正犯，不是。因为我刚才讲过，上礼拜讲过，那种组织支配间接正犯，他的那个组织要非常庞大的一个组织，对。但是剩下的小组织呢，你可以用共同正犯的概念去处罚那个组织领导者，去处罚那个组织领导者。即便他组织没有那么庞大，不会成立间接正犯，但是他有可能在承认共同正犯的情况底下，你认为说，那这个组织老大本来就是。他就下命嘛，对不对？下命，但是下命这个东西呢，如果你认为说组织里面是这种是属于下命，就是所谓的特殊的翻译联络方式，他不会当面跟小弟说啊，就是用下命的方式，所以就把建构起老大跟小弟之间的桥梁，那么翻译联络就是架起来了。那架起来之后，老大有出面去做任何的犯罪行为吗？有分担什么任何的行为吗？没有啊。可是你还可以用共同正犯处罚他，可以，你可以承认共同正犯，然后去处罚他这样的行为。所以在我国上面，针对组织犯罪这种首领的领导人，你用共同正犯去处罚他，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不然你要把这种老大的职用作为帮助犯吗？你们帮助犯或者教唆犯会不会太平他一点？好像会，对，所以大家都不能接受。所以针对那种组织领导者的部分，你可以考虑是用共同正犯去处罚他。对，这个是共同正犯的问题。我觉得目前的市面上的书啊，还是不管是老师写书也好啦，补习班写书也好啦，其实都没有去把这个共同正犯的问题去弄得非常的透彻，然后大家就只知道说啊，反正就是109号解释说有就有，实务也说有啊，可是你都没有去想说那个谋逸行为到底指的是什么概念。期待有一天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去把那个最高法院所有的共同正犯，他觉得是共同正犯的判决，把它全部调出来。然后你们去做类型分析，看现在实务上面承认共同正犯，他是那一种人到底要做的是什么样的行为才会被认为共同正犯？因为不要忘记了，最高法院说共同正犯跟实行共同正犯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实行共同正犯表示他有行为分担，啊，不管他分担是什么样的行为，反正他就是有做行为分担。但是共同正犯完全没有行为分担，那你没有行为分担又可以有犯罪支配，这样的谋逸行为到底是什么，就非常令人好奇，对。好，这是共同正犯的部分。下一个呢，比较有争议的类型，到这边就比较学历啊，就是所谓的过失的共同正犯。什么叫做过失共同正犯？他刚才讲过了，就是它的相对概念就是所谓的故意的共同正犯。故意的共同正犯是什么？一般我们在直接正犯里面说什么叫故意？对于整个犯罪事实有什么认识跟意欲嘛？对，这是故意的要求。所以直接正犯里面只要有犯罪构成要件行为故意，就可以认故意犯。那 共同正犯基本上在通缩的立场之下，也是只有限于故意犯罪才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共同正犯主观上面要跟其他彼此各个参与者彼此间要什么犯意联络或是行为共同行为决议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要跟你一起去犯罪，所以大家都知道啊。可是过失犯是什么？过失犯是不知道，而且他也不想啊，对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什么过失共同正犯的概念，就变成说哦，那他其实欠缺的是那个共同行为决议的这个要件，他一定会欠缺共同行为决议的要件，因为他是不知且不欲啊。或者是他是认知到，他预见到，但是完全不想要那个结果发生，所以呢，他过失共同正犯这个概念，因为欠缺了共同行为决议，所以他不可能会成立故意的共，不可能会成立共同正犯，所以共同正犯只限于故意的共同正犯，不包括过失共同正犯，这是通缩一个最坚强的理由，认为说过失犯不可能成立共同正犯，因为过失犯不可能。各个过失的行为人之间不可能会有所谓的共同行为决议或者犯意联络这种情况出现，所以他不可能会成立过失共同正犯这样的概念。通缩见解是这样子。可是呢，像徐旭老师跟陈子平老师他们两个就觉得说，谁说的？那就要看说你为什么要承认共同行为决议这个要件？承认共同行为决议的要件是要干什么的？徐旭老师说，共同行为决议的要件这个东西呢，就是在确定规则的范围，确定这些共同正犯彼此之间到底要为什么样的结果负责。因为超出了共同行为决议范围，你就不需要负责嘛。所以显然，共同行为决议是在确定每个彼此共同行为人彼此之间，他要负责的范围到哪里，他要负责到哪里。那如果是他的功能是这样子的话，过失共同正犯这样的概念也可以拿来弥补这样的概念上面的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先看这个例子好了，在第十七页有一个滚石头的案子，有没有？这个叫做滚石案啊，不是滚石唱片公司。滚石唱片公司会倒了吗？还是没有啊？它到底倒了没啊？现在很多唱片公司到底是有倒还是没倒，我都不太清楚。因为好像是常说啊，这家公司被另外一家公司并购了啊。例如说什么宝城跟智光就合在一起啊，有没有？对啊，所以我完全搞不清楚说背后老板到底是谁这样子。滚石头这个案子呢，这个是瑞士的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案判啊，不不一个判决。对，在1970年的时候，他说呢，甲乙两个人呢，他是担任那个瑞士那个最高峰叫什么峰啊？瑞士那什么山啊？喜马拉雅山吗？当然不是的，应该是阿尔卑斯山吧？是吗？是吧？你们都不讲话，还有我觉得很可怕、啊。对，反正就是那个瑞士的最高峰。当然，这不是在上面发生，谁会在瑞士最高峰那边去搬石头啊？对啊，他说甲乙两个人是担任那个巨石的搬运工，反正也是在山上嘛、啊。可是那个是一个巨大的石头的搬运工。就某一天，他们俩是同一家公司的雇佣的工人，然后在山负责在那个山头上面搬石头，搬那个巨石。就有一天，那两个人呢都在那个山上搬石头的时候呢。两个人都不小心、啊、就好死不死，两个人同时都不小心，就那个巨石呢就滚落到山脚下面去了。这时候山下有个雕刻就很衰，就被滚落的巨石给砸中，然后就死掉了。这样子，这是真实发生在瑞士的一个案子，被砸中死掉了。可是只有一颗石头砸中那个雕刻，另外一颗石头呢没有砸中，大家就撞到树了吧？不晓得。对，所以总而言之呢，他们两个滚下去的落石，其中有一颗砸中的那个雕刻，但是不知道是哪一颗砸中的。不知道是哪一个砸中的，反正就是他们两个之中有一个人砸中的，对了，案例是不是这个样子？那请问这两个人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呢、啊？就甲的部分来看，如果现在审判的是甲，审判的对象是甲，甲要不要负过失致人于死罪责任？那你就去想嘛，他有没有违背注意义务？有啊，那个锯子那么大，你没有绑紧点。我说绑紧点是那个绳子绑紧点，对，你没有绑紧点，然后那个锯子它滚下去了，这样对吗？这样是不对的啊。所以其他官员说你违反注意义务 ，OK， 你违反注意义务，好，就知道法律说不容许风险 ，OK， 风险有实现吗？或者说有因果关系吗？因果关系啊，是假石头砸中那个雕刻的吗？是还是不是？还是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的意思是什么？不知道就要用什么？当你法院穷尽任何事实，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是你不知道，你就要用什么罪以为轻啊？罪以为轻说，就已经发生的事实，不包括假设性事实，就已经发生的事实而言，如果法院穷尽调查程序都认为说事实真伪还是不明的时候，你就要依照罪以为轻原则做有利于行为人的认定。法院这时候的裁判里面要直接认定说，那这个石头不是假设推的石头砸死那个雕刻的，所以要负什么伪罪？ 过失未遂，过失未遂要处罚吗？不处罚，所以就怎么样，就无罪。结果审判到乙的部分的时候，也是变成乙的部分他们违反出义务，有，可是是你的石头砸死掉的吗？不知道，所以一样又是罪以为轻，又是没有因果关系，所以他又怎么样，又无罪。所以两个人加乙针对这个部分都是过失未遂不处罚都无罪，可是有人死掉，有人死掉，他掉课就死，所以就死掉啦，没有人要，都没有人要为这样的掉课死亡的结果负责。结果瑞士的那个法律判决里面是这样讲的，他说呢，既然呢他们两个呢是同一家公司的搬运工人，而且执行的是同一项任务，就是把那一块山头变成巨石把搬走，就是同一项任务，他们两个呢就有互相彼此监督的注意义务，他们两个就有互相彼此监督的注意义务。那从这样一个共同的监督的注意义务，就可以导出说，你们两个就要为这个共同的违反共同注意义务所产生出来的结果负责，共同负责。所以瑞士最高法的意见是，共同注意义务的违反，首先他有第一个要先创设一个他们两个共同监督义务，然后他们两个共同违反这样的监督义务的时候，就要为这样的监督义务违反监督义务所产生出来的法律侵害结果去负责。哦，那这样的话，既然两个人都是同一家公司的，然后一起搬石头，那意思就是说，甲要监督乙，乙要监督甲，不可以让那个两个彼此间的石头掉下去。结果竟然呢，两个人都监督不周，就掉下去了，就产生掉个死亡的结果。两个人就共同为掉个死亡的结果负责。他法院判决里面就说到这里，就讲到这边。好，可见最高联邦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承认什么过失共同正犯。学术上面，瑞士人跟德国学术认为说这个判决。证明了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承认过失共同正犯，因为依照一般的规则标准啊，所谓的一般规则标准就是说，甲的石头有没有砸中那个吊格，或是乙的石头有没有砸中吊格，这件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被证明，那就应该怎么样，罪以为轻，所以两个人都无罪，这是同处的看法。但是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例子竟然说，他们俩是负有所谓的共同的注意的监督义务。那就要一起共同为这样的监督义务违反所产生出来这样的结果去负责，所以两个人都要负，两个人都要负过失致人于死罪，因为你做事情就是我做事情，我做事情就是你做事情。啊，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办法证明说是谁砸哪一颗谁的石头砸中的，总而言之就是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人砸中了嘛，那两个人就一起负责吧。对，所以最后就负过失致人于死，两个人都是过失致人于死。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承认过失共同正犯的好处在哪里啊？打破什么罪以为轻原则适用啊？有没有发现？特别是在这一种因果关系没有办法证明 的过失犯的问题的时候，我只要可以认为说你们两个是有所谓的共同注意义务的违反的时候，我就把你们两个当做共同正犯。那共同正犯特色是什么？大家一起负责，所以两个人都要对一起对这个最后死亡结果负责。对，所以某种程度上承认过失共同正犯等于限缩了罪以为轻原则适用。所以通说会赞成吗？当然就不会赞成啊！罪以为轻原则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怎么可以随便把它限缩适用呢？所以通说当然也不会赞成共同正过失共同正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归纳一下，通说为什么反对过失共同正犯？第一个，它就不符合共同行为决议嘛，对不对？它就没有共同行为决议啊。第二个，它会限缩了罪以为轻原则的适用。如果你要承认过失共同正犯的话，那你的实意在哪里啊？过失共同正犯的支持者就说，我的实意在于，当过失犯因果关系没有办法证明的时候，我就可以不适用罪以为轻原则，然后论什么既遂罪，论既遂罪，就是他的实意就在这边。可是这样一个主张其实会违反罪责原则，因为罪以为轻原则是跟罪责原则是紧密相连的，是不可以突破的。对，这个是学术上面的争议在这个地方。那许旭老师跟陈子平老师基本上他们的承认过失共同正犯，但是他们是有限制的承认，要记得他们是有限度的承认，要有所谓的共同注意义务的违反，要共同注意义务的违反，所以要嘛是在同一个参与的环境当中，例如说什么，还记得以前我们讲过一个放鞭炮的例子吗？有个进香团有没有？那放鞭炮丢鞭炮，然后丢到那个小姐的车子里面有没有？然后小姐就惊吓过度，然后开车去把进香团里面的人撞死啥的，那个案子。那个案子啊，我们那时候在讨论的是什么？那时候在讨论的是说丢鞭炮的人有没有过失，对不对？还有什么开车撞人的小姐惊慌失措，小姐是不是刑法上面的行为？然后他有没有过失嘛？对不对？当初在检讨是这两个情况。那两个情况假设说 开车的人呢，应该要注意说前面有人在放鞭炮，你就要把那个车窗给拉上来，不可以有开一台车，然后鞭炮掉进来，然后在那边炸掉。对，假设他这样子有过失，那丢鞭炮的人要注意到说前面是一个车道，不是山谷，不可以对车道丢鞭炮，所以丢鞭炮的人有过失。那许旭老师就说，这个交通参与环境是大家一起的，所以呢，只要是参与的交通环境的话，那交通参与者彼此之间就互负所谓的注意义务。丢鞭炮的人要注意对面有没有车子，对面开车的人也要注意到有人丢鞭炮，所以他们两个是共同注意义务，互相要监督。就在这个情况里面，竟然都违反这样的注意义务，所以产生出了他人死伤的结果，大家就一起为这样的结果共同负责。所以，没有把车窗摇上来的人跟丢鞭炮的两个人共同成立过失共同正犯，当然就过失共同正犯。但请问大家在这个案子里面有失忆吗？你承认过失共同正犯有失忆吗？没失忆啊，为什么？因为没有把车窗摇上来，所以你的车子去撞死人了，这样要负过失致人于死罪，要啊，这很容易证明的，对不对？他丢鞭炮的人把鞭炮丢到对向车道，所以导致说那个人去撞死敌人，要不要负过失致人于死罪？要啊，那两个都是过失致。本来就是成立过失既遂犯，两个人本来就成立过失既遂犯，那你干嘛讲他们两个叫做过失共同正犯？讲他们是过失共同正犯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吗？没有啊，因为他们两个本来就可以过失既遂，所以共同去负责，而不是共同的单独负责，单独负责。所以过失共同正犯只有在一个地方才会有失忆，那就是所谓的过失未遂。原本是过失未遂，是因为因果关系没有办法证明的时候，那你透过过失共同正犯的承认，然后用共同正犯的交互规则，大家一起负责这样的概念，把它变成过失既遂罪，在这种情况才有失忆，否则其他的情况，本来他们单独去成立过失既遂罪的同时犯就好了，干嘛要成立过失共同正犯，就没有意义啊，对啊，所以这个是过失共同正犯的整个理论史的发展，目前是这个样子。好，那就讲到这边。下一个呢是第三个类型，都是所谓的沉寂的共同正犯。那这个例子，这三个例子刚才看过了，就不说了。现在要回过头来讲的是什么？哦，他有可能成立共同正犯，问题是他负责的范围要到哪里呀？后来加入的人，他要负责到什么样的程度？例如说，我们就举第一个案子好了，银行抢案这个案子，前面三个人把银行经理杀了。后面加入的人杀死银行经理之后，后面才加入的人要不要为那个经理死亡那个部分负责啊？你们觉得？法理上、情感上，一定不要啊？为什么？你们会说什么？我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之前，他们几个人在之前那边把经理给杀了？我不知道，所以没有预见可能性，有可能是这样主张。但是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最重要的理由是有两个，第一个。他如果说他知道说经理被杀了，那也没有用啊。为什么？因为就经理被杀死那部分，他有犯罪支配吗？没有啊。但是后来加入了，他就经理杀人完全没有犯罪支配，所以他不可能成立那个部分的共同正犯，他不可能成立那个部分的，而且他人都已经死了，你也不能加入。对，所以这个部分就经理是被杀死的部分，绝对不可能成立共同正犯，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已经行为重了，行为重了，不可能再加入变成共杀人罪的共同正犯。而且他对那个部分也没有犯罪支配，两个要件都不符合。对，那可是比较争议是后面这个。如果说呢，他们三个人都把钱装进去的途中，他单加入，然后变成单日罢工的行为，或者是他们三个抢完了，或者是加入，然后把他们两个再离开犯罪现场，要不要负责？针对前面的强盗行为，要负责。为什么？因为他的罢工行为跟后来的那个把他们载走的行为，一个是确保在犯罪的过程当中不会风声败露，另外一个是确保什么已经得手的财物不会怎么样被被害人追赶而上，然后被抢回去。对，所以这两种行为，要么就是保全犯罪的行为，要么就是有利于犯罪进行的行为，这都是有所谓的犯罪支配，他都还是可以成立所谓的共同正犯，都还是即便他是后来加入的，但是还是可以成立共同正犯。对，所以相续共同正犯或者后来加入成绩共同正犯，他要负责的范围基本上。比较现在通说的看法，或者比较坚强的看法，应该怎么说？一定是就那个部分，他也有所谓的犯罪支配的部分，他才要一起负责。如果就已经既遂了，然后而且行为很重要的部分，他就不可能加入变共同正犯，这是一个前提。那就还没有既遂的部分，只有限于他有犯罪共对那个部分也有共同性犯罪支配，他才要一起负责。你不可以说，哎，你三个人全部都是共同正犯，就算你是后来加入插花进来的。今天他们做事情全部都要都在你身上，这样会违反什么责任原则啊？ 原因是什么？每个人只为自己的做的事情负责。那共同正犯虽然他不用去做所有的事情，他只要有行为分担，但是他也要就什么？他有犯罪支配的部分，他才能够要他负责啊。就是他没有犯罪支配的部分，你要他负责，就等于为什么别人的行为而负责啊？这样是违反罪责原则的。所以这个部分关键就在于说，只有就后来加入了共同正犯，如果他可以加入成为共同正犯的话，只有就他有犯罪支配的部分，才可以要他负责，就超出他犯罪支配以外的部分，或者之前的其他所做的那些以后的代际，那个不关他的事，就他就不用负责。对，你不可以说啊，共同正犯一个人做的事情全部都要负责，不能这样讲。这一种后来加入的，他有一个特性，就是就之前的犯罪，他不一定有犯罪支配，那他要负责的界限到哪里为止，就要看说，那他就哪一部分有犯罪支配，他才能就那个部分去负责就好了。其他超出他犯罪支配部分，他是不需要负责的。OK， 好，这是陈记的共同正犯。接下来呢，讲一个很无聊啊，真的有可能会搞混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共同教唆跟共同帮助。甲乙呢一起去教唆丙去杀人，那请问甲乙叫做什么？甲乙一起去教唆丙去杀人，甲乙要成立教唆犯的共同正犯，当然是教唆犯了。为什么？甲乙共同教唆丙去杀人，那表示甲乙做的是什么教唆行为啊？只是说甲这边叽叽喳喳，乙这边叽叽喳喳，两个人叽叽喳喳，但是他们做的叽叽喳喳还是教唆行为，不会改变什么他们有行为分担的本质，所以共同教唆还是教唆犯。相同的道理，共同帮助，甲跟乙，一个人提供妻子，一个人提供钥匙，甲那个钥匙一点用都没有，对，然后一个提供梯子，对，方便让人家爬进去屋子里面，那个梯子也是可有可无。这两个部分都不是重要的贡献，但是呢，两个人一起决定说我们两个一起来帮某人，好了，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们做的行为还是帮助行为，他们仍然没有分担重要的行为，所以共同教唆、共同帮助分别都是教唆跟帮助犯，不可以用刑法二十八条，没有二十八条的问题，这是实务见解，对，非常无聊，不过还是稍微讲一下，好。那以上呢，就是所谓的比较有争议类型的共同正犯呢，大家就包括了共同正犯。那你要知道说什么情况下可以论共谋共同正犯，还有依你最好解释的那个标准，这是要知道的。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过失共同正犯有没有承认的必要性，还有他的问题是在哪里，他为什么要学术上面为什么会有这种主张出现。第三个就是陈记的共同正犯，他的加入的时间点是什么？什么时间点之后可以加入？什么时间点之后不可以加入？然后他要负责的范围到哪里？对，大概考题大概就是这些。现在看十九页，有一些剩下的剩余残存的争议问题啦。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共同正犯的未遂。共同正犯未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啊，因为一般人单独正犯的未遂很简单，就看他着手了没嘛，对不对？着手的标准就是依照他的犯罪计划去看。一般人第三人认为说他的犯罪计划在哪一个时间点会对法医造成所谓的密切危险，但那个时间点就是着手，这是一般的直接正犯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共同正犯这么多人呢、欸，有这么多人去犯罪，那到底他的着手时间点是要以什么为标准呢、啊？十九页这边有两说，这个学说在我目前的教科书里面也很少看到，不过黄文婷老师有写过文章，所以还是要写进来。对。有两说，目前的两说，通说是主要叫做所谓的整体说，叫整体说。整体说是什么？整体说就是我们刚才学的，一个人着手了，大家通通都着手，一个人着，只要有一个人着手，大家通通都着手，这就是整体说。这已经刚才讲过就不讲了，我现在讲少数说，叫个别说。个别说是什么东西啊？其实个别说要跟那个狭义的犯罪支配理论要连接在一起啊。还记得狭义的犯罪支配理论吗？就是说你要在着手实行阶段有所参与，若是预备阶段参与不算，不能有犯罪支配，这叫狭义的犯罪支配理论。那个别说说什么？个别说说所谓的犯罪支配，即便他是共同正犯，也是要每个人就他自己的行为贡献分别认定，你不可以拿其他的人来认定。所以共同正犯要具备有所谓的犯罪支配，你要说他着手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他已经着手去做他依照犯罪计划所分担的那个贡献，才可以算是着手，不会受到其他的共同正犯着手的影响。 所以这一说个别说的意思是什么？个别认定啦、啊，每个共同正犯有没有着手，那就看他有没有依照那些人共同的犯罪计划去做他应该要分担的行为，去做他应该要分担的行为。你说甲、乙、丙三个要去犯罪，甲呢是把经理，假设是抢到银行好了，甲呢是把那保全给敲毁，他的犯罪计划他的贡献力是这个样子，那乙呢是搜刮财物。那丙呢？丙要干什么？在门外把风好了。对，假设三个人各自有各自的任务，结果这时候呢，甲呢、乙呢都已经履行了他们的犯罪计划里面的任务了，一个把银行的保全给打昏，另外一个是呢搜刮财物。但这个丙呢，在他们进去银行之前呢，说他尿急要去上厕所，或者说要拉肚子，就没有去做，还没有去做他的那个犯罪那个行为那个任务的部分。他的任务是什么？是把风啊。结果当他上完厕所出来的时候，另外两个人都已经结束他们的犯罪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照整体说的说法来看的话，会变怎么处理？丙要不要负强盗罪的既遂罪？要啊，为什么？其他人着手了没？都着手啦、啊，而且也才甚至怎么样？既遂嘞、欸？啊，你这个上厕所出来的，什么事都没有做，你依照你原本分计划，你应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但是依照整体说，你们是一个整体，所以其他人做的要全部算在你头上，所以你还是要什么论以什么强盗既遂罪？这是整体说。那个别说说什么？个别说说每个共同正犯。个别共同正犯只有当他去实行了他所分担的那个贡献那个部分之后，才可以算是着手。请问大家，他开始当保把，他开始进行所谓的把风行为了吗？还没啊。所以依照个别说的说法，他有没有犯罪支配？没有，所以他就不会认为是共同正犯的着手。那其他人两个人着手了没？着手，而且身陷既遂，但是他呢还没有着手哎、欸，他还没有着手哎、欸。所以顶多论什么预备犯，顶多论预备犯，这是个别说，这个别说。我必须要这么说啦，个别说如果有成立的话，对律师而言是一个很好的主张。为什么？你是丙的律师，其他人着手既遂关我屁事。对啊，反正我自己都还没有，我的当事人还没有做他依照分类计划应该要分担的贡献的，他就不会是着手啊，所以他应该是要论预备才对。对，所以这是个整体说跟个别说的差异在这个地方啊，这差异在这。不过现在的通说跟实务见解是采取整体说，是采取整体说。好。那这个是共同正犯的着手。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会影响到中止犯的成立啊。如果干那个例子好了，干那个例子，采取整体说的话，那个丙会有成立中止犯的空间吗？不会，为什么？因为甲乙既遂了。那如果是个别说呢，也不会有成立中止犯的空间。为什么？他根本没着手啊，他根本没有着手，他也不会成立。中止犯，他也不会是成立，顶多是预备阶段的中止，对，会有那个问题，对。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共同正犯除了着手未遂这部分，除了着手之外，着手认定有争议之外，还有所谓的中止。那共同正犯中止跟一般犯一个人的中止犯有什么不同吗？大家请大家看法条27条第二项。27条第二项他说呢，第一项是一般犯的中止嘛，对不对？第二项说，前项规定于正犯或共犯中一人或数人，因为己意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哦，所以共正犯的中止也是要出于己意，这跟一般单独正犯是一样的，没有问题。或是呢，结果呢不发生，非防止行为所致，而行为人已经尽力防止者，亦是用之。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到底差在哪里？有没有发现吗？大家想一想，如果是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发生犯罪法益侵害结果的风险比较高，还是数人犯罪的时候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的风险比较高？当然是数人犯罪，分工合作更容易实现，更容易实现犯罪嘛，对不对？那会影响到中止犯的地方在哪里啊？因为你数人犯罪的风险比较高，所以你要做的中止行为就比较严格。你要做的中止行为的要求，对你的中止行为的要求就比较多。在单独正犯情况底下，我们说如果是未了未遂的话，他只要单独的放弃行为就可以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在共同正犯情况底下，因为涉及到好多人，你会把那个犯罪行为的结果既遂结果的风险提高啊，所以法律要求你要做的中止行为就不能够太宽松，就不能，因为还要阻止。所以等于说，如果你要成立中止犯的话，你要尽力，有看到？你要尽力防止结果的发生。所以第一个要件就是，极易中止是跟单独正犯是一样的，没有问题。但是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那个中止行为的要求上面。如果是共同正犯的话， 你要成立正统的中止犯，而不是准中止犯，你要成立正统的中止犯，你的中止行为就跟单独正犯就不一样了。你不管是未了未遂也好，既了未遂也好，你都一定要有所谓的积极挽救法益侵害结果发生的行为，你都一定要有积极挽救法益侵害结果发生，不可以只是单纯的就离开这个犯罪的共同正犯的犯罪集团现象，不可以这样子。所以甲乙丙三个人一起去砍杀人，甲乙丙三个人去砍杀人，但是如果说丙觉得那个被害人很可怜，他就收手，他就收手。如果说收手之后，他没有去阻止其他同伴继续砍的话，即便最后那个被害人没有被砍死，那这个丙呢，虽然他的极易终止没有错啊，但是呢，因为共同正犯的终止行为必须要是积极方的结果发生，他单纯的离开犯罪现场，还是不能够成立终止犯，那相对的，如果说把这个案例是改的，甲乙丙三个人去砍被害人，结果呢，这个丙呢，他自己收手离开，他没有阻止其他人，后来那个被害人死了，这更不可能成立终止犯。为什么？因为犯罪结果已经发生了，那如果说他非常积极的去劝甲乙两个人说不要再打，不要再砍了，可是甲乙两个人都不听，还出手去殴了他丙一拳，说你闭嘴，就丙这时候就倒地不起，对，所以其他甲乙两个人就把被害人给砍死了，或者甲乙两个人就继续砍，但是最后被害人幸好没死，这样可不可以成立终止犯？这样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他有积极防止结果发生，对。但是这有因果关系吗？被害人之所以没有死亡，是因为他结果不发生，是因为他的终止行为吗？好像也不是，为什么？因为另外一个还是继续砍了，显见他的防止结果发生的行为有没有效？没效，只是因为运气好没有发生结果，所以他又发现说，哎呦，共同正犯的终止还真难成立耶？为什么？第一个，你要有积极防止结果发生的行为。第二个，你还要保佑说其他的同伴，因为你是让防止结果的行为，所以没有继续发生犯罪结果，要因果关系，这样非常困难，因为其他同伴不一定会听你的，你自己顺便还有人身危险，对，所以这个部分共同正犯终止要成立，还蛮困难的。那你有准终止犯啊？准终止犯情况下跟单独正犯情况下是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你虽然有去积极防止结果发生啊，但是那个结果不发生，是因为被害人自己的行为，或是第三人介入的行为，所以没有发生构成案件结果。对，这样也可以。例如说，你再把那案例试试改成三个人去杀人，结果呢，其中一个人呢，成功的阻止了其他的行为人，阻止不要再砍了。但是这个时候，在他阻止的时候，被害人已经自己先行去就医，被害人自己跑到医院去就医了。所以他虽然阻止其他共同犯不要再砍了，但是被害人没有发生结果，跟他的终止行为就没有因果关系，这时候就能够成立所谓的准终止犯，那要记得的是，二十七条终止犯是一个个人的解除刑罚事由，只有极易终止的，而且做终止行为的那个共同正犯才可以成立终止犯，才可以成立，他可以享受他的优惠。其他没有做终止行为的共同正犯是不可能会享受这种优惠的要求，这部分没有连带责任的问题。对，好，这是共同正犯的终止。那比较困难的是让他能够脱离啊，那脱离等一下我们再说。好，那时间差不多，我们先休息一下。